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4集《不泄恨》三。今夜的临安侯府也是不太平，最里面的院子屋中，谢景行方脱下外袍，门便啪的一声开了。小四战战兢兢地立在门口，生怕连累到自己，低着头诺诺道： 少爷，小的拦不住。 临安侯谢鼎站在门口，闻言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怒道： 拦？哼，你拦我试试，我是你爹，这临安侯府什么时候变了主子？谢景行，你给我站好。 谢景行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谢顶，懒洋洋地将袍子随手扔在榻上，自己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往后一靠，摆出一副纨绔子弟的派头，说道： 侯爷半夜前来，有何贵干？ 这言语间生疏的，像是对待一个陌生人。谢顶自然又被气了个人仰马翻，倒是跟在谢顶身后的谢长武和谢长昭两人闻言皆是面露愤慨之意，只是细细看来，眼中却好似有金光闪烁。谢长昭说道： 大哥，爹平日里对你尽心尽力，你怎么能如此对爹说话？有没有礼仪尊卑了？ 关你屁事。 谢景行吐出四个字来。在外头风度翩翩金贵高傲的谢小侯爷，每次面对谢顶三人的时候都活像一个冰痞子，可偏偏又让自诩为儒将的谢顶无可奈何。 臭小子！ 谢顶没有留意谢长昭瞬间铁青的脸，反是怒道： 你这写的是什么请帅令？ 说着一巴掌就将手中的纸扔到谢景行的脸上。谢景行接过纸瞧了一眼，挑眉道： 侯爷要是不满意，让陛下重写一封就是。大半夜的不睡觉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此事？ 谢景行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 谢顶暴跳如雷： 你知不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？请帅令不是闹着玩的，谢家军你从来没指挥过，我没教过你，你知不知道怎么用他们？ 此话一出，谢长昭和谢长武却是眼中闪过一丝阴鸷。谢家军，那是临安侯府最贵重的资产，比临安侯的财富和荣耀更为贵重。谢长武和谢长昭也习武，可是谢鼎从来没有要他们兄弟二人接管谢家军的意思，却是将谢景行往谢家军的继承人方面培养。就算如今谢鼎带他们兄弟二人入世，可谢景行一旦真的将谢家军为自己所用，便是谢长昭和谢长武奋斗一辈子也难以到达谢景行的高度。 那又如何？ 谢景行挑眉一笑，目光扫向之处竟是带了星点邪气。 用多了就顺手了？ 不行。 谢鼎断然拒绝： 你明日跟我上朝，和陛下说清楚，这请帅令不能接。 侯爷。 谢景行侧着脑袋看他，像是看什么笑话。 请帅令是我自己请回来的，再和陛下反悔，侯爷要是想看我掉脑袋，直说就是，何必学别人这么迂回婉转。 话音刚落，还似笑非笑的看了谢长昭、谢长武二人一眼，这分明就是说谢长武和谢长昭不安好心。二人面色一僵，谢长武开口道： 大哥，爹也是一片好心啊，那北疆之地地势复杂，若是出了事，不仅你自己安危难测，就连爹也会被责罚，整个谢家军都要蒙羞啊，你不能只想着自己出风头，就不管谢家日后的前程啊。 言外之意，便是谢景行此次出征，完全便是好高骛远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想要建功立业，又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出去也是丢人罢了。 此话一出，连谢顶也忍不住皱了皱眉。 弟弟不必担心。 谢景行反唇相讥。 哥哥我等着你们入世，在朝中建功立业，风光无限，届时还得靠你们庇护着谢家才好，侯爷也会很高兴的。 如今谢长武和谢长昭才刚刚入世，要说走到建功立业那一步，凭他们二人的本事，那还得到猴年马月呢。谢景行是在讽刺他们资质不行，只能凭着谢家的关系往上爬。 你 谢长昭愤怒，正要说话，却听见谢顶大吼一声：“ 够了！” 谢长昭和谢顶立刻就不吭声了，反是谢景行流露出些许的不耐烦的意味来。 侯爷话说完了没有？要是说完了，赶紧出去，我要睡了。 景行， 谢顶突然疲惫地说道：“ 这么多年了。”你还是如此恨我吗？恨到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也要远离侯府。 谢顶如今不惑之年，却仍旧算是个美然中年人，虽是武将，却和沈信的粗粝豪爽不同，仿佛君子般儒雅。谢顶年轻的时候便有儒将之称，生的也算清俊，而谢家人多半都继承了谢顶的容貌，就连谢长昭和谢长武都也算是俊秀小生，只是和谢景行比起来便差了一大截。玉清公主温柔典雅，谢顶年轻的时候也是君子如玉，偏偏生出个谢景行，容貌极盛，比容貌更盛的是性子，玩世不恭，桀骜风流，简直天上地下无人奈何得了他。看着对什么事都不上心，骄傲到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，这样的容貌和性情，其实放在史书里大约都能算作是传奇风流人物了，可也让人无奈。譬如此刻的谢顶，谢顶两鬓已经有了星点银白，他道：“ 锦行，你还恨我吗？” 说这话的时候，谢顶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他平日里待谢景行气恨不已，此刻却像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无奈的投降。恨？恨什么？恨当初让方氏进门，心术不正的女人有了可趁之机，让玉清公主含恨而终，让谢景行生活在这般畸形的宅门中。明明是自己有错在先，偏偏还如痴情种子一般再也不娶。有那样的痴情种，却不肯将方氏处死，对谢景行百般疼爱，妄图以此来赎罪吗？错误已生，斯人不在，罪恶又怎么能赎得清呢？谢景行扫了他一眼，目光有一瞬间的锐利，然而任凭这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露出如此疲态，他也未曾动容。他从来都不曾恨过谢顶，只是不屑而已。况且，谢锦行开口道：“ 侯爷想多了，我哪里有那个闲工夫？” 是啊，他哪有那个闲工夫来恨你呢？谢锦行这话说得太伤人。谢顶闻言竟是不自觉地后退两步，捂着心口，面上凄怆难明。倒是谢长武和谢长昭两人越发的心中欢喜。谢景行伤谢顶伤得越深，谢顶才会对谢景行越发失望。只有这样，终有一日他们兄弟二人才能彻底地代替谢景行的位置。 如此，那你便出征吧。 谢顶艰难地说出了这一句，然后声音低落下去：“ 我会同谢家军说明，那些人会尽力辅佐你。府里的铠甲、护心镜，你都拿去吧。” 他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，看着谢锦行，说道：“ 你。” 多保重。 谢长昭和谢长武扶着谢典出去了。临出门前，谢长昭还对谢进行恶意地笑了笑。 小弟救公主大哥大败敌军，凯旋而归了。 却是巴不得谢进行死在战场上的模样。等谢长武二人离开后，屋中的门被掩上了，明灭的灯火下，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名黑衣人。黑衣人开口道： 主子，谢长武和谢长昭。 算了，现在死了，林安侯更不会放我离开。 谢家军只听从林安侯，必然不会听从主子命令。主子打算如何？ 区区谢家军，谁看在眼里？ 谢锦行有些不耐。 公主府打点的如何？ 回主子，安插的人都在暗处保护荣兴公主殿下，主子不与荣兴公主道别？ 不必了。 谢锦行摆了摆手。 这样就行了。 黑衣人躬身称是，转身退了出去。明明暗暗的灯火中，那张唇红齿白的俊脸褪去往日的桀骜风流，显出几分温和来。褪去紫金袍，只着玉白中衣，少年眼睫长长，似乎端详着那火光，英俊的像是画中人。 恨。 他垂眸，淡淡的笑起来。 天下人都会恨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